丝过不去，总能笑着叹气。 繁华的城市，忙碌的街头，总有一首歌能牵动你的思绪，为你读歌，一首属于你的歌。 思路，作词陈信宏，读歌人王悦。如果流浪是你的天赋，那么你一定是我最美的追逐。如果爱情是你的游牧，拥有过是不是该满足？星星就是穷人的珍珠，你的笑支撑着我虔诚的最初。狂风沙是我单薄衣服，穿过亚细亚的迷雾。谁带我踏上孤独的思路，追逐你的脚步？谁带我离开孤独的思路，感受你的温度？我将眼泪流成天上面的湖，让你疲倦时能够扎营停住。羌笛声胡旋舞，为你笑为你哭，爱上你的全部，放弃我的全部。爱上了你之后，我开始领悟，陪你走了一段最唯美的国度。爱上了你之后，我从来不哭。谁是谁的幸福，我从来不在乎。谁是谁的旅途，我只要你记住。 脚步 幸福，我从来不在乎谁是谁的旅途，我只要你记住。

实很简单，其实很自然，两个人的爱由两人分担，其实并不难，是你太悲观，隔着一道墙不跟谁分享，不想让再需要给我个答案。我想你是爱我的，我猜你也舍不得，但是怎么说总觉得我们之间留了太多空白格。也许你不是我的，爱你却又该割舍，但它也可能是我们的缘分。我想你是爱我的，我猜你也舍不得，但是怎么说总觉得我们之间留了太多空白格。也许你不是我的，爱你却又该割舍，选择，但它也可能是我们的缘分。 繁华的城市，忙碌的街头，总有一首歌能牵动你的思绪，为你读歌，一首属于你的歌。 一个人对话，作词林夕，读个人吴周彤。这缸热水能再烫一点就会更舒服，对不对？我最舒服就是和你赤裸面对面，会不会？我说你累成这样还不愿意睡，还奢望讨好谁，你也同意不值得流泪，那么我就尝试好好睡。先睡一睡，你就帮我盖盖被，我就是你永远的绝配，我的身体跟你思想在约会，在你面前不用口是心非，再没有谁比你懂怎么去安慰。有些话欺骗不了别人，也要骗自己，会不会？如果还想放过自己，就别太聪明，对不对？你呀，一分手就懂很多道理，一谈恋爱就吃亏，我在他才会崩溃，以后我就做回我自己。我不反对，让我们共进共退，我就是你永远的绝配，我的身体跟你思想在约会，在你面前不用口是心非，再没有谁比我懂得怎么去安慰。就趁夜半无人交换体会，这场对话外人不容插嘴， 容不得外人插嘴。自爱大概就是自问自答，自吹自擂。我是你永远的绝配，直到白头偕老依然在约会。对镜自照，不用口是心非，再没有谁比你懂怎么去安慰。再寂寞也有自己品尝自己的滋味，对不对？ 这缸热水用再烫一点就会更舒服，对不对？我最舒服就是和你赤裸面对面，会不会 几个弯，也有好几段特别湍急困难。 不会被什么改写。狂徒的笑语时常回荡在我们耳旁，那些路上的脚印永远不会被掩藏。 I want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.